小流转，等所有业者没怨言。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你不要失望，当机会尝试为了最美的平凡。 爱想起来太哀伤，像今晚的天上淡淡的斑月亮，我的爱远在地平线，一万梦太短，遗憾又太长。

知相识需什么，而这次叫你真的惊讶，最美亦最真却像是假，投入的声音沙与哑，而你说你快乐与害怕，你不信任爱吗？和情人三心一吻来代替讲话好吗？这信号已无声放有声，领略是你需解码，和情人紧紧拥抱来代替讲话好吗？你快乐眼泪想洒了，而不准你洒，我在旁请不要害怕。不懂得讲出心意吗？仍劝语句顺便轻轻挂，给些信心好吗？听到第一的声音沙与哑，说我会来付代价，我心痛但你听到吗？和情人三心一吻来代替讲话好吗？这信号已无声放有声，领略是你需解码，和情人紧紧拥抱准你洒，我在旁请不要害怕。凝神凝望你这串旅程，我发觉我已完全回应，而无用你的计策，和情人三心一吻来代替讲话好吗？这信号已无声放有声，领略是你需解码，和情人紧紧拥抱来代替讲话好吗？而快乐眼泪想洒了，而不准你洒，我在请不要害怕。 Best pop video. Music on the music online. Hard dive into frozen waves where the past comes back to life. Fight fear for the self. Mine, but it's a problem I find.

所以我伤悲。尽管手中还残留着你的香味，如果那天你不知道我喝了多少杯，你就不会明白你究竟有多美，我也不会想起第一次看见就爱你爱的那么干。我将火熄灭，我依然相信是老天让你我相遇。如果说没有闻到残留的手中你的香水，我绝对不会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就想着你的美，闻着你的香味，在冰与火的情欲中挣扎徘徊。如果说这是对冲动最好的惩罚，这是对冲动最好的惩罚。啊

心中 太多感受，难以形容。未来多曲折，绝对不放松。证明你选择是与众不同。

失去后才明白 Please don't cry 至少我还存在 Tell me why 不信没有不得不放开 Say goodbye 等待我再回来 当初你说不想失去与我分析我们不是爱得多深爱得多彻底只是时间的沉积导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依赖一种默契让你误认为难舍难离既然错的开始你我都不想再去追忆既然爱难以继续何必非要不离不弃何必勉强在一起如果你不愿意就由我说破的最后一句对不起我依然爱你只是不能和你在一起 爱过后才懂得爱情有多深刻失去后才懂得该珍惜什么恨过后才懂得爱给的苦涩解脱后才懂得该如何取舍 曾经变作变爱无奈变作变爱 Tell me why 总是到失去后才明白 Please don't cry 至少我还存在 Tell me why 不情愿又不得不放开 Say goodbye 等待我再回来 当初我们爱得太唐突爱得太盲目错误的爱情还要不断修复不断弥补这是黑苦其实不必非要彼此束缚何不卸下感情包袱你去寻找新的幸福我独自为你承受孤独别哭我不是不爱你只是为了你的幸福我不得不退出记住我依旧是你最后的退路只要我还没麻木只要我的身体还有温度 Tell me why 总是到失去后才明白 Please don't cry 至少我还存在 Tell me why情愿又不得不放开 Say goodbye 等待我再回来 Love you by my life 不在边做边爱 With me 北京嘉旅大酒店合家团圆年夜饭套餐来了直播春晚川味变脸茶艺展示等传统特色节目更可赢取香格里拉旗下酒店入住礼券每位388元或488元六位起订咨询电话8565266185652661 去过广袤无垠的冰雪世界吗这个冬天来一场银色赤峰自驾之旅让我们一起在一望无际的冰雪大草原上享受心灵的震撼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还有森林滑雪场的刺激达里湖冬捕的乐趣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更多有意思的活动等你来哟赶快拨打自驾热线010-5175-1969 它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歌坛的重要符号它是全国十大最受欢迎的歌唱家经典之作《太阳岛上》和《牧羊曲》更是红遍整个华人圈她就是被誉为中国第一抒情女高音的歌唱家郑绪岚1月13号忆那些年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北京剧院绚丽开唱让我们和歌唱家郑绪岚一起追忆袅袅蓝情忆那些年的蓝情岁月详情垂询13301125071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色一直在变，阴天晴天在生命中表演，是喜是悲没绝对，孤独善变在人之间蔓延，世界世间每天都在上演，路过的人看不见，你呀推开门就丢了灵魂，残忍不过一杯酒，喝完睡了醒了也就忘了，你呀关上门也看新闻，偶尔也会说一些中肯的话，不过说和忘的速度一样快，滴答滴答时针不停在转，滴答滴答还在原地打转，奋力抵抗还是习惯，滴答滴答是谁在跳踢踏，滴答踏出自由步伐，不羁的笑多迷人，你呀继续着装睡的姿态，盼着最后的惊喜，像幼儿园里午睡的小孩，你呀怀疑爱又渴望被爱，怕受伤的心是从你痊愈，就这样睡了醒着，醒了痛着。 最爱我的唇，我的要求并不高，待我